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 深爱，子夜钟情。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子夜柔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我是柳欣。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到昨天为止就全部播送完了。昨天节目的后半时段，我还为您安排了我采访小说的作者赵照的录音，请赵照谈了他创作这部小说背后的故事。今天这个时间，让我们再次走进赵照，一起来了解关于赵照的更多的故事。 写作是小时候的理想吗？ 不是。 那小时候理想是什么？ 小时候理想是想当个售货员。 怎么会是？ 因为小时候比较傻嘛，我们老师问我说你想当什么？二年级的时候，我说我想当一个售货员，然后我们老师就不吭声。我以为我没说清楚，我说我想当一个卖糖的售货员，我以为卖糖了可以吃，所以我就特别想当一个卖糖的售货员。 就是因为可以吃，所以对那个职业很向往，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从什么时候发现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特傻的想法？ 就是好像大了一点可能就知道那个不能卖糖的时候不能吃，就觉得好像有点傻。 那真正开始动手写作是什么时候？ 其实上高中的时候就有点喜欢写东西了，就是但是也没有想过要怎么样，就是自个儿写着玩儿。96年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已经进了唱片公司做企宣，认识一些记者呀什么的。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叫黄爱东西，他是写随笔最早的那波人，他在广州一个报纸就说他们每周有一个专栏，就说你来写写看。然后我去那就写写试试吧，这样才开始写，才开始想可能以后靠写东西为生啊。 一开始写就发表了就很成功？ 对，从来没有过说退稿还是没有，因为都是别人约的。还挺幸运的。 那你小的时候作文特别好？ 我小时候老抄作文，因为不会写，就老买好多。我小时候买好多那种范文的那种书。我记得，因为每年到春天的时候啊，老师老把我们发出去，说那个去观察，就马路上看看花，然后回来写什么的。我妈就不让我去，所以呢，我就只好抄那个范文，看范文里都有，比如迎春花是什么样什么。我记得我三年级还是什么写迎春花，但我其实到六年级才知道迎春花什么样。 那你这个是不是太神奇了？真成了那个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 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真的就是抄多了之后，自己就觉得也可以按照人家的这 种。对，我特别喜欢摘抄。我高中的时候三年抄了7本，就那种大厚本笔记本。 我觉得要是按你这么说，很多人小的时候比你开始早创作的人多得多。为什么最后别人都没有？ 我会抄吧。 这种解释很难自圆其说。 无心插柳的赵照闯入文坛以后的日子似乎是顺风顺水的。96年开始发表第一篇专栏文章，之后一直有着很好的反响。 《动什么别动感情》是她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由自己的丈夫唐大年担任导演，在北京电视台热播。同名的长篇小说也在北京文艺广播热播。然而，就像绝大多数的成功人士一样，赵照闯入文坛之前的日子却并不怎么好过。尽管今日提将起来，赵照已是大笑了之。 嗨，人对不好的事印象都会比较深，就像只有悲伤的时候才会喜欢去唱歌一样。为什么就是悲哀的歌更打动人？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你会对痛苦记得很清楚。 嗯，能讲讲这件事吗？ 也没什么了，就是那时候刚开始出来工作，肯定就是不是很受尊重啊，在公司里就是很没有地位，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必经之路，也没什么好抱怨。 其实大家都在走同样的路， 对，都是从奴隶到将军。 啊，就是，那就是我们很关心的是，你从奴隶到将军的那个坎儿是怎么跨过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改变了 你？就是一步一步的熬啊。我第一个工作是在一个广告公司，很小，我是做秘书。每天的工作就是擦桌子、扫地啊，给人倒水啊什么的。有一次，我们公司想去，拉一个广告，是一个酒，四川一个酒广告，然后就让每个人都出创意，然后我也就想了一个，可是呢，就没人理我，就是大家就把所有人的创意，除了我的，都画了效果图，这样那个就做得很精美，贴在黑卡纸上。然后只有我那个就是一个 A4 打印纸，然后那个我们那个总监就反正也很看不起我了，就觉得能给你拿去就不错了，就把我那张纸夹在那些黑卡纸里就去了，就是踌躇满志的就去了。结果过了半个月就很沮丧就回来了，大家说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不行，他说咱们这么好的创意他们居然都觉得不好，说只有他的那个觉得还可以， 就说你的 指了指我，对，说不过因为他那个也没有画效果图啊，所以最后也没有讨论。哎，我当时就想啊，看来我还可以、啊 嗯、当时的时候多大？ 当时是94年，21岁，不到22岁吧。 那时候就是刚工作半年。 嗯，刚刚开始工作半年。对，我开始在那公司被打击得很厉害，就是老板可能就说我说你怎么连倒水呀、擦桌子、扫地、复印都做不好， 我当时只会抄作文。 对，当时我也挺怀疑自己的，怎么连这个都做不好？那别的还能做什么？对，就特怀疑人生那个时候。 然后就觉得自己还行， 通过那件事儿觉得自己还行。 之后，赵照离开了那家公司，后来又到过一家台湾公司做文案。一直到去了某家唱片公司做像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中的启轩哥哥、文案姐姐那样的工作，才终于觉得找到用武之地。 子夜周情， 你的这句《动什么别动感情》究竟是说给谁的呢？ 就是说给那些还迷惘的那些女孩的，就是希望他们不要爱上假象，就不要去爱一个就是其实可能根本不尊重你的人。动什么别动感情这句话更多的不是调侃，是无奈，是因为动了太多感情，然后遭了很多回灭以后才会得出这个结论。 那你自己现在还相信感情吗？ 我相信啊，我想我永远相信感情，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他所能带来的感情都是不一样的。 那怎么办呢？大家就去无限期的这样寻找下去， 但是总有一个是最适合你的。 嗯，总有吗？ 总有，我相信， 相信总有。 嗯，当然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变，就是随着他的成长，他的阅历会变，总有一个人适合某一个阶段的你。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不能把话说得太绝，比如天长地久啊这种话，因为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说希望天长地久，可能最后受伤害的就是你。 我想你的这种爱情观也是经过变化的，就像你小的时候想当一个售货员，一个卖糖的售货员，后来做了一个专栏作家，以至于现在能够写长篇的大部头的东西，是吧？人生经历了这种变化一样，我想你的爱情观也经历过一种变化。 对呀、啊，小的时候都以为会遇到一个白马王子啊，很帅很帅的，但是长大了以后你才发现你自己并不是公主。所以你想要一个王子是不现实的。 还是找一平头老百姓跟你可能磕磕绊绊的但是相濡以沫的生活更现实。 嗯，有标准吗？很具体的标准。 我个人的标准啊， 对， 我看异性第一点就要看有没有才华，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品质。其次就是有没有幽默感，如果是一个有才华但是没有幽默感的人可能也是很无趣的。然后包容吧，我觉得有这三点基本上这个人就是一个很值得去托付的人了。 怎么评价你丈夫？ 我觉得他就100%达到了。挺幸运的吧。 祝福你之余，那你怎么评价你们俩现在在事业上的状况？ 我们俩就是还真是挺好的，就是因为他虽然是导演，但他以前也是做编剧的，他给了我很多帮助，而且我觉得因为他很聪明啊，所以就是有的人他想帮助你，但是可能跟你说了很多话都没有用，但是聪明人他可能一两句话就把你点拨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两个人是在相互汲取营养然后一起成长，这是很难得的。 你在写了这部小说之后有没有别人说你现在超过你丈夫？ 好多人这么说，特别讨厌。有一次我们吃饭跟那个孟京辉和他太太廖一梅石康，我们几个一起吃饭，然后这个石康就觉得说，哎，说你看说现在都流行夫妻档了啊。后来廖一梅就说，不对，说夫妻档跟夫妻档还不一样呢，说人家说我都说是孟京辉的太太廖一梅，说可人家说唐大年都说是赵赵的丈夫唐大年。说唐大年你也在电影圈混十几年了，怎么回事变成这样？你说这些人多坏。就永远在边上挑你。 那当时你丈夫怎么反应？ 我丈夫就嘿笑也不说话。 那等到朋友们走了之后回到家插上门以后他怎么反应？ 他没反应，他觉得这样挺好呀。所以我觉得人真是要有共识的人才能生活在一起，就是两个人可能对这个都不介意。 那你自己怎么觉得？你自己怎么评价你们两个人现在的状况？ 我觉得 我指的是社会地位还有社会名誉方面的状况。 我没觉得我们俩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我们俩差不多吧。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学问的人，所以我跟他在一起以后就更不读书了，因为我随时想知道什么问他就行了。就像字典一样，所以我觉得我还挺依赖他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哈，尤其是在大学里面非常流行一种所谓的心理测试哈，就是你最爱什么动物，其次爱什么动物，你说得上来吗？ 我最喜欢猫。 其次呢？ 其次就多了，比如海豚。 那么就海豚排在第二位。 嗯 啊，那如果是现在我跟你说，让你赋予一种动物一种性格，让它来形容你们婚姻当中你和你丈夫的关系，你能说得出来吗？ 我觉得我们俩都比较像猫吧。都是很慵懒的人。 为什么 我们俩都是特别懒的人，就是懒得去想复杂的事儿，懒得去社交，懒得去磕事儿，我们俩都不，我们俩都永远在家待着。他妈有时候就着急说，哎，说唐大年你看人家那些导演什么都扎堆儿啊什么的哈，说那个大家那个互相捧着往上走，说你怎么都不去跟他们玩，唐大年宁肯在家待着。我们俩都特别懒，就是很害怕要去跟人交往似的，尤其是半生不熟的人，我们即使来往也都是跟熟人。就是懒得去开拓新的关系。 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心理测试，你最喜欢的这种动物，说就是你的配偶的性格。居然不谋而合。说你其次喜欢的这个是你自己的性格。你觉得像吗？ 我觉得还是都比较像猫。海豚我是因为觉得它太美好了，它那么伶俐。 那你还是很喜欢廖宇那样的人。 但是廖宇并不伶俐。我觉得他有点呆滞。 那是因为你塑造的这个角色本身这个文化底蕴稍微薄弱了一点吧。他的知识面，他从小地方来的，他的社会阅历， 也不是，是因为我写他的时候就没什么自信，所以写他写的就不是很厚重，因为我不喜欢他。 是不是就是因为缺少十五六岁时候的那种很纯纯的激情？ 我觉得还是缺少原型，我不相信生活中有这样的人。如果真的你让我看到一个这样的人，那我可能把他写。 那你看过没看过那个韩国的那个可爱桃写的那个那小子真帅？ 嗯，我不太爱看那种东西。 因为他那个，因为是我们的节目里播出过哈，这样我看了一下那个小说，嗯，他塑造的就是一个真是十五六岁，我觉得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可能很多人都喜欢，都神往那样的角色。其实就是你在神往的时候，你也知道他肯定不存在，但是还是禁不住要做一个那样的梦。 但是我觉得十五六岁的女孩喜欢，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复杂。 对呀， 我们已经复杂了，虽然我们曾经纯真过，但我们回不去了。 所以我们还落了那一刻，那一刻里面补不上的。 对，子夜周期。 说说你的写作吧。形容一下你的写作状态。 我写作状态就是必须在夜里，非常安静， 十二点以后 差不多，就非常安静，就是连音乐都不能听。我看有的作家说他放什么唱片呀、什么写，我做不到，有一点声我就会注意力就被分散，可能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容易集中精力的人。但是我写得很快，我写东西非常非常快。 很多作家就讲一天能够写2000字就很不错， 但是我最多有一天写过10000字。我是一个想事儿想不明白的人，我经常是写着写着写明白了。我一直写日记，是因为我发现，就是比如说我遇到一件什么苦恼的事情，我就坐在那儿想啊，我是想不通的。但是我如果在日记里我把这件事描述下来，我突然写着写着发现，哦，原来是因为这样，就豁然开朗了。我是一个一边写用笔来思考的人， 对，靠写作来整理逻辑关系的人。 对，所以我比较喜欢写。就是很多作家他可能在写之前要构思啊，要想，但我是在一边写的时候一边想，可能突然就想到了某一点。 那你这个动什么别动感情这一家人的这个人物关系，也是这样完成的吗？ 人物关系就是先拉了一个表写出来了，也没怎么想。 然后就顺着往下写。 啊，对，就是写着写着就想起来了，但是你让我坐在那干想，我想不起来。可能每个人方式都不一样。 曾经有一个作家跟我说，他说文字对我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是吗？ 对我来说，可能因为以前写专栏就更觉得简单了。所以我觉得写专栏也不能写太多，真的就容易把手写坏了，变成了一个不深沉的人。 应该说还是在写嘛，总还是有收获。 对，我觉得坚持写挺重要的。 说说你的生活，你每天除了写作，半夜的时候开始写作之外。 我就上网，我每天在网上挂着。 干什么？ 去各种论坛或者新闻网站，或者跟人聊天。我现在因为我不上班了，我觉得挺可怕的，因为你要保持一个跟外界接触的一个窗口，所以我现在的很多朋友都是网友，很年轻而且很时髦，我觉得他们就是能带给我很多新鲜的东西。我是很反感那个作家只跟作家来往，然后坐在家里写东西，我觉得是跟社会很脱节的。尤其我写的又是一些可能很有时代感的都市感的东西的人，所以我希望就是能够多结交一些不同行业的年轻人。 那你走进这个网络的世界之后，你觉得从你这个年龄，你的这个经历，你有没有什么要劝诫他们的，或者让他们不要去哪样？ 我觉得人应该开放一些，而且虽然很难做到，但是我觉得应该诚实。其实我觉得诚实是最难做到的，因为诚实有时候它太直白会伤害别人，但是我觉得与其就是有短暂的伤害，比你长久的隐瞒，然后为了隐瞒而扭曲各种想法，我觉得是相比而言诚实更健康。我觉得不要太压抑自己，我老觉得现在有很多人是很压抑自己的。 但是你不觉得有些人压抑他也是一种迫不得已？ 但其实现在我觉得宣泄的渠道那么多，就没有必要再给自己塑造这种迫不得已的形象。 可能有些人就达不到。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我可能我已经，因为我30岁了，我经过过那种很痛苦、很自闭的阶段，所以我觉得我回头再看他们，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给他们提一些忠告的，就像我写这本小说似的，也是因为曾经浪费过时间，遭受过侮辱，所以希望能够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给那些年轻的女孩看，希望他们能够多少有一点借鉴。虽然我知道人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但我希望哪怕他在这本书里某一句话他觉得有用，我觉得都是好的。 你不会有一天写一部作品说的上什么都不要上网 我觉得就是沉迷于网络的人多少心里是有一点失衡的。 子夜周期， 在我们这次采访结束的时候，你要来形容一下你自己。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一个还算聪明但是没有足够聪明的人一个比较软弱的人 软弱吗？但是我在你的这个自己的文章里面，你曾经写过，生命是一张锦，男人是锦上添的花你是这样看待男人的？你觉得你自己软弱吗？ 我觉得就是我希望我的生活方式不是软弱的，就是不依赖于任何人的，但是我觉得我内心里还是有很柔软的地方的。比如说我看电视的时候，我看到比如那个人痛哭或者是什么一些就是不好的场面，我就不看了我看不下去，我接受不了我就希望每天大家都笑嘻嘻的，所以我愿意写喜剧 但是我看你的这些文章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我觉得你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人。 这么说吧，我的文章呢是有这么一回事，因为我有点缺心眼儿，就是他们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我虽然够聪明但我没有极致。比如说别人讽刺我了，我当时就是会张口结舌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回到家以后就想起来应该是怎么回敬人家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只好在文章里泄愤，你知道吗？其实我的文章比我的人聪明就是因为我写东西能把脑子写清楚，但是说话说不清楚所以我先生就很清楚，他就很愿意跟我吵架，因为我吵不赢他比如说现在你跟我聊天哈，有一些话题我可能现在就这样说了，但是回家我可能就会后悔，我会想哎呀我如果那样说可能就会更好就是没有极致。所以我很怕上班，因为上班你是一个群体的劳动，大家 而且你要瞬时反应，瞬时 对 对方做出反应。 我特别害怕开会，因为开会的时候我永远说不出话来，所以我是一个喜欢自己工作的人，就是不跟别人发生接触，因为我善于自己想而不是跟别人讨论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哈，就是你至少是一个会使用软弱或者做出软弱的人。 也没有吧，我觉得我做出来都是很凶悍的样子真的很多人觉得我很厉害， 但是至少你在这个男人和女人的这种强与弱一种外在表现也好内在表现也好，这个关系你能够处理得很好。 我觉得这种强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弱。 怎么解释 就是说因为我一向都喜欢说不依赖男人，一切靠自己，其实这种它的另一面就是说可能你靠不到男人，并没有男人愿意让你靠，所以你才不得不说我要靠自己，这就是一种弱我以前写过一个小说，里边有一段对话，就是一个小女孩就问一个就是心理咨询的一个人说你不是总是说女人应该自尊自重自立自强吗？然后那个30多岁的这个心理咨询的这个女的就很悲哀的说你听错了，我说的是女人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在自尊自立自重自强 你说这句话让我想起来我们节目里面曾经播过一个也是一个女作家写的一部书叫邮购新娘，它里面有一句话就说当女人追求爱情失败的时候才选择追求坚强。 对 女性是比较容易共通的，互相理解。 什么时候认识到社会分工，社会给男人女人造成的差别，本来就是一个所谓的一强一弱的关系，他从生理结构上就是一强一弱，那么他从心理结构上也应该一强一弱。在多大年龄的时候认识到女人就是女人，女人就应该这样？ 嗯，我觉得还是在心理比较平和以后吧，也就是28、29岁的时候。是因为在之前，就是比如我24岁吧开始写专栏，然后到9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专栏已经就是因为在南方周末影响比较大，可能骤然尝到了一种就是为人所尊敬的那种甜头之后，有一段很猖狂的日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很不把男人放在眼里，然后就会得到的反馈就是大家觉得你这个人很讨厌。然后在那个时候开始反思，所以我现在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说，女人永远不要忘自己是女人，即使是女强人，就是很多女强人她忽视了自己是女人，就记得自己是强人，我觉得这是很愚蠢的。女人始终应该是以阴柔为美的。 当时帮助你有这种认识的是你的丈夫还是周围人？ 周围 的 人 吧。那 时候我那时候还不认识我丈夫。 那你丈夫还比较幸运。 对对对，我觉得他遇见我还是在我比较饱满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就是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太讨厌的地方。 就是周围人那种讨厌的目光。 也不是说多讨厌了，但是会有一些反馈，就是不管是客观的还是不客观的，也是自己还算能够聪明，因为我很敏感。有一个人比如他很明白的说啊，赵赵说你这样做是很不对的，这样说话这么嚣张是很不对的，有一个人这么说我就能够反省， 就是一夜之间就觉得 当然你改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可能不会一下子就改掉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看到很多女孩子年轻气盛啊，那样就是颐指气使，对男性很作威作福的样子，我觉得他们很傻。我觉得真正的就是好的男性，值得你爱的男性是不会喜欢这样的女孩子的。 嗯，你爱人跟你沟通过这个问题吗？ 嗯，他就曾经说过，就是太咄咄逼人的女人一点都不可爱，他会让男性有紧张感。 他觉得你最可爱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他觉得我特逗。可能也是因为有点傻吧。 不仅是一只猫，而且是一只加菲猫。 啊，对，他就老说我像加菲猫。对，就是我认识他以后胖了20斤，他说呀你越来越像，长得也像。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一个人让你完全不用装样子在他面前。以前谈恋爱啊，觉得在这个人面前多少要端着，但是这个人让你完全放松，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女孩子，如果你找到这样的人就是找对了。 好多天了，我的耳边还响着赵赵笑声中的幸福，眼前还晃着赵赵笑容中的满足。赵赵曾说，美分两种，一种是如花一样的美，这种美美在明面上，谢也谢得快，而且被人目睹了整个过程，殊为残忍。另一种美是如花的香一样的美，美得悠然沁人心脾，即使花谢，香魂犹存，悠远绵长。这话拿来形容女人亦然，不过现实下形容赵赵尚不是用悠远，用灿烂更合适。节目采访记者柳欣，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晚安。